五七幺四五六，4006571456，无限糖阿胶糕100%地道纯正，两盒298元，一天吃一片，合上一天才不到3块钱。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6571456，4006571456，免费送货，到货之后您仔细验收，没问题了再付款。健康营养美味就选无限糖阿胶糕，4006571456。 三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路线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和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钟情，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每每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只要这样有感觉，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闹，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见心愿，小事也变得浪漫，一粒小花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我将来恋爱。 You talk to my mentor, 我话语全把握住。Why can't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o you must be dreaming, you think of this so well made.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t's all you want to say. If I drag you around, so that here we go, you be like this, you see the truth.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makes me feel all so good. So just stop, don't want to be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Come on, come on. Yeah.一见钟情，要一见钟情，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心愿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见心愿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因为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的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我将来恋爱。 耳边听到的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奶茶刘若英以及徐怀钰的合作，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分享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声音非常高亢的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你静静地抚摸我的头发，烟囱中流泻出对爱无力的匮乏。

有恒远的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越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恒远的爱着我。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有恒远的爱着我。 心情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

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风筝在阴天歌唱，想念还在等待久夜，我拉着线呼吸的歌的温柔，不再在意风的寂寞，叫我给不计折磨，怎么会忍耐过你惊艳了我，我怎么也忍不住悲哀，如果我给你的伤感我忍不了，就请你看我和你不在，我解开双眼看着空白，我忘记你对我的期待，等我没来我很快就离开， 色修行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30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全国医改工作电话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他强调要大力推动全部取消药品加成等取得突破，办好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等惠民实事。中办印发《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求实效，防止形式主义，防止两张皮。国际方面，3月26日晚上，法国巴黎19区一旅法华侨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遭射杀。法国警方表示，目前法方司法警察和督察已介入，正在调查此案。事后，一些旅法侨胞前往当地警局请愿，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已向法方提出交涉，要求法方尽快查明真相，希望旅法侨胞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据报道，菲律宾总统发言人称，菲律宾和中国有望于5月就解决南海问题双边机制进行讨论。中国外交部近日证实了这一消息，中方已邀请非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于5日来华，共同举行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签商机制首次会议。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可订热线0316-3725-888。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1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等你到终点。

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你流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道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他，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这首歌《快乐老家》，随后要继续跟你分享到苏建信带来的这首《你存在》。当年在新乐团当中，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歌曲，而之后呢，他各自单飞，也有不断的在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不断的有出演一些像电视 TV show 之类的节目。今天要听下他这首《你存在》。 生活的悲伤终于轻叹，在翻上幽暗如酒色的海，冒险好像寂寞沸腾的未来，无声催促嚣张的念头摇摆。这是一个疯狂的安排，企图咬牙抢回你的爱，就让冲刷而过的记忆浮沉浮在绝望，带来勇气瞬间点燃。因为我有力量，因为你而绽放，你知道我为